诸位长辈，诸位同仁，大家早安。好，我们接着看于金义公与灶神记，讲到的灶神呢，指出他失居独处啊，意恶上的问题所以见君之贪念、淫念、嫉妒念、贬极念、高己卑人念、一往其来念、恩仇报复念这个总不离贪嗔痴慢疑。当然这些意恶我们看得到了，总要把它对治。对治的方法，当然经教里有很多教诲。那我们是修学念佛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以一句万德洪名抵一切妄念这是最直接最方便的方法当然这个佛号要提得起来所谓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也得要看得破放得下很多的杂念这个佛号才容易提得起来比方我们看贪念其实万般将不去那还有什么好贪的呢这根本贪不到身体都带不走还有什么贪得了而且这个看破当中除了看破世间的虚妄这看破也有明白的意思你明理了理得心安呢就不愿意再干傻事了所以假如知道呢世间虚妄知道往生西方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那个真性切愿呢就会很强了你一心一意归心似箭呢世间你就不贪恋了这个贪就不容易起来了所以这一生欲念佛往生的因缘呢那是可以了脱生死六道之苦尤其在三恶道的苦刚刚我们念那一段念生死苦是吧很多叙述都是尤其在地狱道当中说的苦假如不出离六道那在三恶道的时间长苦不堪言能体会到这个机会是脱离六道的机会是脱离十法界的机会是当生成佛的机会这么殊胜的机会要看得懂要珍惜要识货那世间的东西你就放得下了。一心一意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假如还有其他的贪着那这不是真正看懂这个稀有难逢的因缘。所以要看破不容易要看明白不容易。而不可贪着世间一切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我们常说万缘放下只要还有求就是贪着这个世间谁对我不好这贪着人事环境我想享受好一点食衣住行这些都属于贪着世间的世缘要越来越淡每一天情绪起起伏伏绝离不开贪念就求不得苦才会有这些贪念对世间一无所求了只求往生西方了这个佛号就越来越得力了所以还有佛号以外的妄念呢就问自己是不是不想去 不然怎么还这么多妄念？这个妄念呢，都是轮回心呢，就造轮回业了。所以其实我们真的知道生死苦吗？知道地狱苦吗？所以要信佛所说也不容易哦。看着看着感觉不强烈啊，所以信于佛者视为大善啊，能相信佛菩萨真实不虚啊，这个是很有善根的。相信了时当念佛，截断狐疑啊，所有怀疑啊要拔掉啊，拔诸爱欲，这个爱欲就是贪爱啊，度众恶缘啊，游步三界无所挂碍，你什么都不贪求了，还有什么好挂碍的？随时随地啊，欢欢喜喜啊，跟阿弥陀佛走。哎，你们的表情好像没有欢欢喜喜的感觉啊！我现在在讲这一句，你们的魂在哪一句当中啊？活一天，没有所贪求，只有一个目的，为正法久住，为苦难众生。哦，这一点呢，尤其有家室的人呢，也要如此提起正念，不然就会被家的牵绊给拉下去了。你有家室了，不离为佛法为众生的心哦，不然对另一半有贪爱，对下一代有贪爱，那还是在六道轮回啊，很难解脱啊，很难解脱，是吧？你已经闻佛法了，就要用觉悟去经营自己的人生。所以要建立啊佛化家庭，不能情执越来越重，那这个就错过这一生闻正法的机缘。所以啊，这个在家难度很高，叫即相离相。在这个境缘，在这个相当中啊，心上是没有牵挂的，没有贪着的啊。我们念啊，念佛法门常说，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叫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坐，我们广修供养啊，尽心尽力。无坐呢，是不分别，不执着，不挂碍啊！大家每一天要睡觉啊，好不好睡？有没有想得很烦、很气、很不甘心？哦，这些念头，那这个叫坐而有坐，坐而堕落啊，坐而陷在四相当中，那不得清净平等心呐。那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相应了，所以这个善观己心啊，这个对修行来讲很重要。好，所以时时要冷静啊，对世间的贪求啊，要越来越淡啊，最好呢是完全没有任何贪求。好，诸位同仁。难不难？好，难在哪？你们可以啊，把最难的地方呢写出来，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啊，你们也都没写个状况给我看一下，我也不知道大家到底难在哪。哦，还是大家觉得都没问题了。好，你们的意思就是希望我赶快有他心通，是吧？ 不然要怎么办？我没有大信托，也不知道大家的问题在哪里。哎，不知道大家问题在哪，有时候讲就不契机，最后呢，大家就会觉得我很啰嗦，是不？好，所以要有互动。好，你们把比较难的啊，假如我有感悟，可以供养大家。啊，我解决不了啊，我可以问师父，请教师父老人家来加持。啊，可是大家都不问呢，问题都没解决啊，哇，时间在过很快哦，不赶紧对治，赶紧提升呢，身体弱了，年纪大了，要修就不好修。何不以强健时努力修善，愈合待乎啊？前几天跟我母亲通电话，我母亲说啊，我母亲今年70岁啊，她说现在是度年如日啊，怎么日子快成这个样子？哦，要赶紧修行哦，不然这一生就错过了啊！尤其这个年代啊，灾难特别多，无常迅速啊，轮回路险啊，这个轮回路啊很惊险哦。一习不熟，欲改无由，一口气不来，想改都没办法。哦，那一天听到同仁有提到啊，他的一个朋友啊，40岁左右啊，中风，就是这个血管呢，脑部血管中风了，就走了。40岁啊，这无常很快哦，啊，修行人就是要淡念无常啊，慎勿放逸啊，矢志贴额头啊，不然是在顺境当中，不愁吃不愁穿呢、啊，日子一天过一天呢、啊，就这样混过去了。哦，所以人的警觉性啊，不容易时时保持。佛门设定了很多的这些每天的定课啊，就是提高警觉性啊，那包含吃饭以前的食存五官重要啊，计功多少，量比来处啊，啊，施主恩难报啊，啊，我们今天有没有积功累德啊，来回报呢？啊，存己德行，全缺应供。思维自己的德行啊，还差得远很远呢、啊，但是却在接受供养。啊，防心离过、啊，贪等为宗。啊，每天要贤邪存诚，对治习气啊，尤其啊这个贪念是根呢、啊。啊，正视良药，未了辛苦。啊，饭是什么？饭是药啊。我们有病啊，啊，吃饭也是财色名食，这也是世间的习气啊，毛病啊，也得要慢慢淡，要放下。啊，心越清净啊，当然这个对贪的念头啊就越淡。啊，未成道业，方受此时啊。哇，你看这十存五观吃的时候，那是正念分明啊，这警觉性就高。啊，我是为成就这一生的道业，才应该接受这个食物。那大家想一想啊，假如没有这些固定的功课提醒，这个警觉性就会低。啊，假如大家现在还没有早晚定课啊，您修行啊，是跟自己修了。啊，师父啊，还有我们在课程当中讲这么多次了，还是不肯照着做，那你 就要有高度警觉呀、啊，自己是随顺烦恼，甚至是太狂妄了。在五伦关系当中啊，都要学会服从，奉事服从父母，服从团体，这个都是应该有的态度。不懂得服从，连做人的基础都没有。当我们听到服从两个字啊，内心里面马上一种反弹，不接受就起来了。这个是内心深处啊，傲慢太强。都要冷静关照自己的念头，才能对治得了。所以修道的路上啊，首要呢，随顺圣贤教诲啊，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讲这些话呢，听起来啊有点刺耳，但是啊，真话不讲啊，我们连守住做人的基础啊，可能都没有。这伦常是做人的基础啊，我们面对这些伦常之理都那么容易难接受，这个跟三恶道是相应的。所以我们昨天讲到的这个贪念、淫念、嫉妒念、贬嫉念，这个嫉啊，我们这个时代啊通病，心浮气躁，学什么很难得力，心定不下来，火气又大，度量又小，也是啊，对别人不够尊重。您看我们一起啊，对人讲话就冲，所以内心里啊，这个恭敬的态度不足。好，比方，我们亲戚朋友相处的关系熟了，就很容易啊，讲话没礼貌，随便了。给我拿什么？还是去做什么？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啊，处事当中啊，如何礼敬诸佛啊，要从生活点滴做起。常说请、谢谢、对不起，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诸位同仁，这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这些话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有没有？你们又没反应了。幸好我没有高血压啊，不然也没关系。好，很好。大家是督促我啊，赶紧恢复六神通，是吧？不过还是往生才比较容易恢复啦。大家要冷静啊，关照自己的心态，包含呢、要能感受身边人的心情。我这句话讲出去啊，人家听了感觉怎么样？不能呢随顺自己讲话的习气啊，如入无人之境，自己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让人难受了，压迫人了，让人觉得不舒服了，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你比方我们接触很多义工，义工人家家里有事啊，有妻儿，有另一半呢、人家没有任何报酬，来到中心尽心尽力付出， 这是菩萨行啊。哦，那你见到菩萨什么态度？哎，你赶快去做什么？赶快去做那个，连个请都没有，连个谢谢都没有。那我们每天造多少业啊？这贬急啊，太急躁，没有恭敬，高己卑人。哦，我们是职工了，高了，人家义工低一点了。我主事高了，人家配合的低了，每天在分别执着，越修越堕落。越修是对一切人越来越恭敬，这修对了。所以这个请字啊提不起来，这普贤行啊第一个基础就没办法具备了。任何人的付出啊都没有是应该的，都要感恩。哦，哎，任何事情自己有不对了，要马上放下面子道歉，这个才能去掉高己卑人。所以这一些意念要对治，都要落到这些生活的具体行为上。请问大家，有结婚的这个礼拜，你有跟你的另一半讲对不起三个字吗？假如没有，只有两种情况。啊，子斌，你笑得这么开心啊，哪两种情况啊？啊，我是看看 你是不是会心了啊。我又没脸花你就笑了。 尊敬的老师早上好。 哎， 学长们早上好。 我们探讨的时候啊，前面的礼数免了。哦，不然时间会拖很长哦。您要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的意思说，你笑的意思是什么？都有说是吧？ 都有，因为从开始结婚就这样子的习惯就维持到现在。 哎，你讲得很好，还是没针对我的话。 都有，都有。哦， 我说两种情况啊，安妮笑了，是不是明白我说的两种情况是什么情况？ 一种是没有做错，就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骄傲，不说对不起。 哦，对对对， 说不出来。 好，谢我们谢谢子斌学长， 谢谢。 哎，回答问题要精准。哦，你绕啊绕，有时候哎，子斌没有绕了哈，我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哈。第一个状况是你都没有犯错，你已经接近圣人的境界。哦，阿弥陀佛，一个礼拜都没犯错哦，不简单了，往生快要有把握喽。第二种就是犯了错不愿意道歉。哦。哎，所以要去高级卑人呐，要时时能够啊承认错误，啊，忆往其来，想过去，懊恼也好，啊，或者一些不舒服啊、埋怨呢，还记在心上。哎呀，这个怨呐，是阴气呀。障碍人的浩然正气啊，尤其男子汉大丈夫，心胸要开阔。常常为了过去芝麻蒜皮啊，以前的事情呢，内心里面常常不高兴，跟大丈夫三个字不相应。什么叫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啊，心里时时想着天下，想着众生，这个叫大丈夫。啊，好，诸位女同仁，啊，刚刚我是讲男人，不过呢，因为你们要当身成佛，往生西方，是吧？要艳女转男生， 啥时候转？啊？哦，以后再说哈、哦。那这个叫分别，这个叫执着。修行人怎么去分别执着？哪一句教诲了解了，当下就去做，这个就是破分别执着。起其他的念头啊，以后再说啊，什么，通通都是妄想。所以啊，厌女转男最重要的心量要大啊，要效法是阿弥陀佛，一切皆成佛，同生极乐国啊。这不只是转大丈夫相啊，更重要的是那一颗心啊，心包太虚的心啊。好，恩仇报复念，哦，这个就记恨了。我们修道啊，一定啊要能啊调伏嗔恨心啊，嗔恨呢、啊，这个是大烦恼啊，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嗔啊，是堕地狱的根源呐、啊。贪心堕恶鬼道，嗔恨堕地狱，愚痴堕畜生。这个嗔恨一定要去掉。啊，要调伏嗔恨呢、啊，要修忍辱。没有是不能忍耐的。啊，这个忍呢，有几个。心境啊，可以调伏利人，这个利人是从事项当中把它压下去了啊、哦。妄人，宰相肚里人撑船呢、啊，把它包容了，算了算了，这不要计较了，也可以过得了。凡人，跟人家要冲突了，气要上来了，想一想，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是不是我有不对，一凡人这个气就下去了，人的脾气啊下不来，就是那个意念觉得都是对方错啊，这个气才一直下不来，一觉得自己有错啊，这个气就消了、哦、而且啊，坦白讲呢，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假如是真正修行人，什么是修行？发现过失叫开悟，改正过失叫真修行。有脾气了，跟人家对立了，这还不是过失啊？所以只要跟人可以冲突了，都要反省啊，叫一般见识啊，半斤八两啊，哎，这个就反省了。哦、当然了、啊、佛陀慈悲啊，从各个角度啊让我们能提起正念啊、哦、能冲突了自己啊不怎么样，要检讨。再来，他不找别人麻烦，干嘛找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原因还在自己身上哦。所以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者，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那个前因都在自己的身上，不干别人的事、哦、你更彻底，依报随着正报转，世界从哪里来的？我的心变的啦，世界假如有冲突有问题，是自己的心上有分别执着了，才会现这些相啊！哦，师父曾经讲，说当你看到一切人都是佛了，恭喜你，怎么样？你成佛了。这段听过没有？大家都把它当故事听啊、哦，那要拿来反思啊！你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那就是自己心上有问题了。这凡人，官人， 大家有没有看电影啊？看到气的快晕过去的有没有？哇，看到那个这个样子的，这个戏是真的还假的？他刹那在那，就是后面那个崩播出来的吗？刹那生灭的虚妄相。好，所以你很快气出来的时候呢，千万要念一段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都是刹那生灭、虚幻的、不实的，你把它当那么真干什么？真的东西你不去好好的恢复，净着这些幻象，生贪嗔痴慢。恢复真心才重要啊！恢复真心就是放下这些习气，才能恢复习忍、持忍。这一段讲完了，脾气还不调伏的话，要倒一杯水给我喝，是吧？好，当然，刚刚讲的那些道理，都是古圣先贤呢师父教的，是吧？啊，那你还要倒给古圣先贤，跟所有这些师父他们喝。不然你也对不起他们，是吧？哎，几个人懂习缘啊？往往都是在福报当中堕落了。哦，所以大顺为什么成圣？哦，他珍惜别人的供养，啊，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哦，他马上效法学习，谁也拦不住他断恶修善的决心。哎，我们是任何一点小事啊，就能让我们懈怠懒散了。这差就差在这个断恶修善的决心啊，态度啊。习忍，把每一个人都当作诸佛如来，当作老师来给我考试了。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啊，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啊，是来成就我的。你看人看事会高兴，不会难过。啊，他又来提醒啊，我哪里最缺乏了？哦，好，这个是习忍。我看大家表情好像没有很欢喜。啊，哦，正常啊，听一次就从此习忍哦，哦，你不简单啊，一般呢还是要多熏习，哎，好，不过能呢时时随文入观呢，这个也是学习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啊。再来慈忍，慈悲一切人。啊，对一切的人呢，都没有伤害的念头，念念想着如何帮助他，这个时候你不可能跟他生气了。哦，你看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啊，对妈妈、爸爸这么多无理的地方，父母没往心里去呀，一心还是为我们好。哦，哎，可能昨天还很无理啊，给妈妈乱发脾气的。隔天妈妈一大早就起来帮我们用早餐啊，准备这个准备那个，让我们去上学。哦，好，哎，慈母的心啊，对待一切的人，这一些意念要调伏啊。印光大师那一段开示特别好啊，无论在家出家，必须上进下合啊。这个上进下合的这个贬级念、高级别人念，这些念头啊慢慢就调伏了啊。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 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一句佛号不令间断，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对之傲慢，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哪来的恩仇报复念啊？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好，所以啊，这些意念呢、啊，充充于胸，填满的整个心胸啊，不可计及。这些意念呢、啊，放不下，此诸种种意恶啊，固结于中，这个中就是自己的心中啊，整个心里啊，通通都是这些恶念的、啊，所以神助已多啊，这个神明啊，通通都记录下来了啊，我们从魏中达的故事当中体会到啊，一念不正即是啊，不待犯也、啊、一个意念不对啊，就是造一个恶业咯。不是说这个意念要变成言行了才是造业、哦、意念本身就是业、哦、天罚日盛啊，上天的惩罚越来越逼近了，君逃祸不暇啊、哦，你逃祸都来不及了，何由祈福哉？怎么还在祈求自己有多大的福气呢？啊、哦，所以恭惊愕惶悚啊，他非常恐惧害怕，伏地流涕啊，跪在地上啊，流眼泪啊，这个是被点到惭愧心现前的啊，痛哭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啊，啊，这些这么幽微的事情，您都是清清楚楚啊，定系尊神，您一定不是普通人，一定是尊贵的神明啊，愿求救度啊，希望啊能救度。大家有没有经验呢？啊，有一个同参道友把你的问题讲得非常清楚。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都没有啊。哦，好，没有是结果，原因在哪里？哎，世间的事都是感应呢。没有人家把你的问题给你讲清楚啊，代表我们内心啊受教的态度不够，闻欲恐。闻过心，质量是见相情。哎，弟子规每一句都是因果嘞，你要有前后眼。这一句为什么做不到？原因在哪？做了以后会有什么好的结果？通通都有因果在里面的。哦，好，没有了要反省，有了以后要珍惜呀、啊。你不要听完很激动，隔天也忘了差不多了。一次两次三次啊，人家觉得你不珍惜，以后也不好再跟你多说了。哦，你能听到点出来都是自己问题，然后真的跪下去感谢、啊、那个跪是什么？真想成佛啊，真想往生啊，不想再轮回啦，才会这么珍惜别人的供养啊。好，那今天呢、啊，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